是难懂，借酒相送，送不走身影蒙蒙，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，人只见你独自照片中。 长到尽。